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07集，银川。那头叶城开始介绍银川的风土人情、自然风貌，弄得他们倒像是来旅游的。 银川除了贺兰山，还有西夏王陵，这也是一个可以前往游览的历史文化遗址。西夏王陵迄今呢， 小姨， 宋志存忍不住打断他兴致高昂的演说：“ 你给我们说说贺兰山东面的情况吧。” 哦，贺兰山东面是黄河和内蒙，这里的地势啊，远比西面要来的险峻很多。东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发成景区了，还有葡萄酒庄。根据群众举报啊，以前还有人在那里见过浑身雪白的麒麟。 好了，小叶，你先停一停，我来说两句吧。同志们，根据盗墓贼提供的消息，我们要去的地方位于贺兰山东路西夏王陵北面。他们是从王陵建筑群附近的盗洞下去的，一开始啊，还以为发现了一座新的王陵，他们就是在那里发现的青铜镜。后来他们又在墓室的侧面发现了一条通道，直接通往北面。盗墓团伙中有人试图进去一探究竟，但很快啊，发现危险重重，他们因此折损了好几个人，剩下的团伙成员不得不从原路逃走退出。所以我们推测呀，他们所发现的那个墓穴墓主很可能是西夏时期某位达官贵人，总之在当时的西夏上层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。但日本人真正的目标很可能是北面的那条通道。 北面那条通道有多长？他们遇到的危险到底是什么？ 那帮盗墓贼也说不清楚，他们说自己走了1个多小时还没到尽头，手电筒照射范围也有限，只能听见前面好像有水流的声音。他们实在走不动，也觉得没什么油水可捞，就原路返回。这时候啊，其中一个同伴忽然惨叫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家四下都找不到他，越来越害怕，都争先恐后地跑回来。结果跑回来之后啊，才发现10个人去，只有4个人回来。 叶城插嘴道：“ 如果是在王陵的方向，开车往北1个小时，差不多就能到贺兰山森林公园那块了。他们如果是在地下步行，估计还能少走很多弯路。” 听见他总算说了句靠谱的话，宋志存欣慰点头。 不错，我们也猜测呀，那条通道的尽头很可能就位于贺兰山脉的下面。但可惜的是啊，那些幸存回来的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他们的同伴到底遇见了什么，所以这次我们需要万分的小心，很多敌人都潜藏在看不见的黑暗处。丧尸模拟仅仅只是模拟，这一次我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自己与同伴的性命，凡事不要轻易的冒进。 接着他又絮絮叨叨说了许多注意事项。东志发现这位宋副局长在某些方面很有蒋局长的特质，起码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，宋副局长的嘴巴就没有停过，大家耳边嗡嗡嗡，从一只苍蝇变成了2只苍蝇，又从2只变成4只。在一群苍蝇围着自己手拉手跳舞之前，东志已经成功被催眠，头一歪睡了过去。他再度醒来是被顾美人摇醒的。众人下车来到了一家面馆，叶城站在车门下拍拍手：“ 各位各位，先下车吃饭了，吃完饭我们再赶路，该方便的去方便，该买水的去买水，接下来我们可就要一直开到目的地了啊。” 东志啼笑皆非，更有种进了廉价旅行团的感觉了。不过平心而论，叶城选的这家面馆小归小，味道还挺不错的。面是老板手工现擀的，汤底是熬了几个小时的骨头汤，最后再淋上卤肉、番茄、辣椒做浇头，酸辣可口，让人胃口大开。大家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，又上车继续前行。两旁的高楼大厦逐渐变矮，又从农田林木逐渐化为戈壁山峦，绿黄相间，入目苍茫， 众人的心情霎时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几千年前，这里也曾是千里佛国的其中一站，香火繁盛，驼铃声声。一千多年前，一个叫李继迁的夏州节度使在这里开始扩大地盘，为后代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坚实基础，也因此被尊为夏太祖。而如今，一座座金字塔一般的王陵耸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所有金戈铁马、爱恨情仇悉数化为云烟。早就在元代被大肆毁坏过的残余遗迹依稀诉说着昙花一现的辉煌。现在已近秋末，也不是寒暑假的高峰期，不像故宫一年到头都熙熙攘攘，这里反倒呈现出难得的清静景象。偶有几波游客也只是把冬至他们当成普通的旅游团，并没有太过在意。按照叶城指的方向，司机把车开往王陵北部的区域，那里有一块地方被单独划分开来，还竖了铁蒺藜，上面挂着一块牌子，军事重地，闲人免进。这是小叶他们在得到总局的指示之后就围起来的区域。当地人知道附近有个空军演习用的小机场，对这种设施也习以为常。不过这道铁蒺藜也只能阻挡住普通人的脚步，对那几个日本人来说，这点小障碍根本不在话下。叶城带着他们走向铁蒺藜中间的小门，掏出钥匙开了锁，把后面的木栅栏挪开。 那个盗洞就在前面的不远处， 在一处陡然向上的土坡下方，大大小小的黄色石块堆垒在那里，而石块的侧面的确有一个仅供成人爬行进入的狭小盗洞。 之前我们分局的人先进去看了一下。 小叶，你们这是不听指挥啊，我们早就说了，在我们没来之前你们不能擅自行动。 宋局说的是，不过我们只往前大概探了几十米就立马折返了，没有遇到任何危险。 哼， 那里头前五十米左右都是要这么弯腰爬的，然后就会突然出现一个缓坡，当时手电筒照下去目测也有十几米左右，我们怕违反纪律就赶紧回来了，没敢再往前。 龙身环顾众人一眼道， 一会儿我先进去，叶城在我后面，你们跟着宋局殿后。 有时候并不是在后面就一定安全，队伍最后那位同样十分重要，有宋志存在后面，大家心里也就多了些许的安全感。冬至实在没办法想象堂堂龙副局长从一个盗洞里爬进去，但龙身的动作很快，说完弯腰往洞里一钻，很快就没了踪影。叶城赶紧跟在后面，事到临头大家反而没再考虑太多。冬至跟在巴桑后面也进了盗洞，他后面则是顾美人。盗洞狭窄，又是盗墓贼挖出来的，当然不用指望有多宽敞舒适。背上的长手剑不时搁在盗洞上，冬至不得不把剑解下来抱在怀里。为了避免互相碰撞，每个人之间相隔了起码有半米左右的距离。冬至听见前方传来身体滑下坡的声音，就知道应该是到了叶城所说的缓坡地带了。果不其然，巴桑很快滑了下去，紧接着他手下一空，身体也跟着滑了下来。他赶紧在下滑的过程中调整角度，避免脑袋着地。缓坡的空间很宽敞，完全不似盗墓贼们挖出来的，估计他们已经进入墓室本身的建筑结构了。啪的一下，冬至稳稳落地，拍拍手上的尘土，发现其他先落地的人已经打开了手上的手电筒，开始四处打量内部环境了。在冬至的身后，小伙伴们一个接一个也都滑了下来。墓室不算宽敞，中央立着一方石碑，但上面的文字谁也看不懂。 这是什么？ 西夏文。 西夏文曾经被认为是失传的文字之一，很难有人能破解。 但在考古界锲而不舍的研究下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西夏文被解读出来，甚至还有西夏文字词典的出版，这种文字已经不再神秘。不过东至他们又不是考古学家，面对这样的文字，大家自然还是一头雾水。石碑上密密麻麻卷满了西夏文字，也许从前这块石碑竖起来时字体上还涂了金粉，不过年代太久远了，金粉已经渐渐褪色湮灭，文字变得暗淡无光。 根据以往的传统，这种石碑一般是记载墓主生平，顺便警告外来者小心谨慎的。 最后下来的宋志存拍拍身上的尘土道， 从那些盗墓贼的口供来看，真正的危险在墓室后方的通道，他们在这里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，一些机关呢也都被他们破解过了，东西该搬的也都被搬空了。不过大家还是要小心，日本人比我们先一步来到，说不定啊，他们为了防止我们后来跟上，会设下什么陷阱。 大家原本还没觉得怎么样，被他一提醒顿时悚然一惊，这才觉得姜果然是老的辣，这种细节他们就不会想到。以龙身为首，众人踏上前往主墓室的阶梯，继续朝内走去。主墓室由三间并排的墓室组成，一大两小，相当于中间是客厅，两旁是房间。客厅的中间放着一具棺材，左右房间则堆放着一些石俑、陶俑、木制品与丝绸等等。陶俑原本是彩绘的，如今与外界空气相通，颜色已经褪得七七八八，丝绸则早已腐烂不堪，看不出原本的图案颜色。从现在的情况看，中间主墓室那具棺盖已经被撬起来，挪开一角的棺椁应该就是这里的墓主了。 盗墓贼把两边耳室里值钱的金银玉器都拿走了，他们当时还打算撬开棺材，因为按照他们盗墓多年的经验，墓主棺材里也会陪葬不少的贵重物品。但是棺盖异常的沉重，他们十个人一起用力也没能把棺盖抬起来，最后只能忍痛放弃。 但是眼前这具棺椁明显是被动过的，到底是走在他们前面的日本人动的手脚，还是……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